惶，限制住专情，再结了念念不忘，再试试用两年模糊了初恋模样，才好指望从此再无关弘扬。说得好，情话坚持蜜糖，喝不着渴望，喝多了穿插长期如温火，未出热泪

见不得我也好，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， 我还是成长，不说我可以平静的。 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God, I'm breathing, and I pray, don't take me soon.

自己 的世界，却好像无法走远。站在我孤独的顶端，不躲闪，不呼喊，得不到的，做不到的，在黑夜都实现。忘不了的，再想念的，被黑夜都遮掩。我要唱给你，唱给你，我要告诉你，哦，其实你就像黑夜笼罩我，也解放我。也许谁都怕黑夜，它寒冷孤独，但我期待黑夜，你看不到我，却能看到你，或许在梦里，或许在心里，或许在我的眼睛里，或许，或许